语广播隆重推出由埃德加·斯诺家人授权、美国优秀配音演员播讲的英文原版广播版《红星照耀中国》。8月1日起，每晚11:30 ，FM92.3 带你在广播中领略中国红军那不可征服的力量。 It was early June, and Peking wore the green lace of spring.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Hello， 大家早上好，这是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欢迎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这里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哈哈哈哈哈哈。第一位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已经诞生了，基于那点事儿啊，发表的留言是1、2、7个哈。接下来是心仪雪儿，我来了，看到在这个点儿就有两位朋友来到直播间，很开心的珊珊跟大家问好了，我是珊珊， 我是水水。那要在节目的开始按照常规的做法提醒大家，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 是的， 所以说呢，大家可以通过首先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两个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分别是在花椒直播上搜索活力982，在北京时间上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就可以观看到我和珊珊的花容月貌了。 哎，这四个字好像很久没有出现了，花容月貌的事儿是不是？ 对，我最近其实实际上还是想捡回这样的一个传统，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你越来越漂亮了。 这样多不好呀。为什么呢？ 大家还记不记得 为什么一大早，我想问一下，你是今天不打算做节目了吗？ 我今天 为什么突然开始说好话呀？ 特别好。 哦，真的， 我觉得今天你这条裙子很漂亮。就是因为刚刚在楼下的时候，我突然的遇到现在珊珊站起来正在转圈当中。第三圈， 因为戴着耳机，所以说 第五圈， 好，我是小彩旗是吗？你今天在楼下碰到我怎样？ 然后你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你很少穿这样的，就是一条整裙，对不对？ 那是因为做早间节目。正常情况下我的车里都放了一条整裙，如果我大概下午之后再见人的话，我就会换上裙子。 反正你和我就是在一起做节目的时候穿的最多的就是那一条阿迪 睡裤， 就是也不是打广告了，就是那条运动某运动品牌的运动裤。 对， 所以说 就很像睡裤啊。我今天犹豫了一会儿， 还是换了一条裙子。所以我今天心情也很好。 Okay. 那我们还是话不多说，进入今天第一时段的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今天基因那点事儿是第一名，那为了奖励你，除了送给你我们主持人的点名表扬之外呢，今天我要把第一条消息献给基因那点事儿。 哇！ 因为今天的第一条消息是跟基因有关系的，就是科学家第一次的成功修复了人类基因中的致病突变。 哇！ 那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周三发表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科学家们第一次成功的编辑了人类胚胎基因，修复了一种常见的能够导致严重疾病的变异，那制造了健康的胚胎。 哇！ 那这项调查研究标志着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就是尽管在临床的实验上为时尚早，但是意味着基因编辑技术有一天可能保护婴儿们免于多种遗传疾病的威胁。 哇，好厉害呀。你知道你在念的过程当中，然后我一直在哇哇哇，其实就是觉得很厉害，但是说不出哪里厉害，不明觉厉，你知道吗？但是感觉好像就是人类对于基因去精准治疗的这个能力越来越强，医疗水平日益提高，将来我们可能直接从基因从源头上去治疗很多疾病，比如说从婴儿的时候检测到它有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疾病，从根源上就灭绝这种可能性，然后从而制造出一个健康的宝宝。是不是很开心？听起来 好开心啊。这世界就会变成一个 美好的世界。 我觉得基因那点事儿在那边要气吐血了吧。就是觉得这样一条新闻啊，但是你刚刚提到的那个词是不明觉厉，就是虽然不明白是什么，但是觉得很厉害。 对 这个词儿应该已经5年了吧。 对。 浪花问了一件事情，浪花说人长得美丑可以编辑吗？这件事情请基因那点事儿回答好不好。 基因那点事儿你要随时跟着我们这个新闻走啊，你不能掉队。 对， 如果掉队的话今天即使第一名也没有用的。 如果你那什么的话，你今天有点忙的话，你不如现在赶往直播间好不好。我们可以在今天时段的最后几分钟的时间再把这个新闻讲一遍，你如果赶得上你就来一起聊好不好。 你刚刚说的是不明觉厉嘛，但是其实有科学家和有的一些专家就是觉得还是有点细思极恐。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 细心思忖觉得恐怖极了，是吧？ 就是因为如果人类可以去编辑一个基因的胚胎，一个健康的胚胎，那会不会有人利用这样的技术去改造人类的基因，使得我们生出来的孩子比如说有就惊人的运动天赋 哦，有可能，有可能 有超长的智商， 有可能， 然后有哪一方面惊人的这种， 哎，你知道吗？比如说之前我跟基因那点事儿聊的时候，我们聊基因这件事情嘛，他就跟我讲说 和基因聊基因， 对，和基因那点事儿聊基因那些事情，他说有一种叫基因决定论的论调其实还是蛮受争议的。 我就是基因决定论的持有者。 跟你讲，就是基因决定论，咱们大多数人是持有基因决定论的这种论点的，但是比如说你在培养孩子的时候，一般父母不是会让他咱们小的时候抓周吗？抓完周之后决定你这辈子可能是往哪个方向发展， 你 擅长什么笔。 好。 其实我不记得什么，我只是觉得笔比较 酷。我觉得你的本身就是那个， 我应该抓了一个麦克风吧，应该是 驳斥了这个论调。因为你怎么可能抓笔呢？ 你抓的是什么呢？ 我抓的是什么来着？我抓的好像也是笔吧。 对，也驳斥了。再一次驳斥了。 哪里驳斥？我是非常明确的验证了。 验证什么了？你怎么了？ 就是我的脸上就写着2个字。笔墨。 你是陈毅先生吗？ 然后继续说啊，我跟他聊，我说比如说有很多父母会去想孩子最擅长什么，咱们现在不知道孩子的基因嘛，然后只好比如让他广泛的去学习各种兴趣爱好，然后比如说会让你学钢琴啊，会让你学舞蹈啊，学芭蕾，学什么美术，最后看看你感兴趣什么或者最擅长什么，来决定你有可能基因里带来的那个最大的天赋是什么。 嗯， 但是我觉得小孩很多时候是根据你小时候那个老师来决定你喜不喜欢这门艺术的。 是的，是的。 小时候碰到老师就是决定性太大了。嗯， 不仅仅是艺术，语文、数学、英语都是这样。 都是所有学科是不是？而后来我就问基因的老师，我说如果将来比如说基因的那个检测技术更加成熟，是不是可以在孩子出生的时候就直接检测到他最擅长什么方面，而直接让他从事这个方面，这样社会的效益不是变很大吗？他说这有很多伦理上的争论。 很多伦理上的争论。 对啊，所以说我们持有基因决定论又怎样呢？又怎样呢？ 不是，我觉得基因决定论不是说你要把它明确到当这个小孩出生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擅长什么不擅长。哎，我想问一下直播间的就是朋友们， 你们抓周都抓的什么？ 就首先你们抓周都抓的是什么啊？ 嗯， 然后 不是抓周，是抓周。 哦，抓周，抓周的时候， 一周大的时候，是一周大的时候抓的吗？ 我不知道，无所谓 了。或者一周岁的时候抓的。 OK， 然后就是想问问大家，如果是说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技术，就是在你的小孩出生的时候，他就能准确的去探测出你的小孩在哪一方面有什么惊人的天赋，而且准确率很高，你就可以省很多事儿，不用让他去各个补习班，然后去看看他对什么感兴趣了。那如果是有这样的测试的话，你愿意让你的小孩去参加吗？如果愿意的话打一，如果不愿意打二，好不好？我们来看看直播间的反应。 是的，然后我看到浪花问了说，人的美丑可以编辑吗？我觉得在我的概念里面，如果将来基因的那个发展程度更加成熟一些的话，人如果长有明显的缺陷，因为人的美丑是没有客观的评判标准的，但是人的面部是否有残疾是有明显的评判标准的，比如说它是否严重的不对称，比如说是不是骨骼严重的歪掉，它是有一个大概的比例的，比如说歪多少度呢，可能就真的叫残疾或者是不美观。 对 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或许可能会通过基因进行编辑， 比如说兔唇，对不 对？ 对 对对对， 这种问题 是的，是的。这个答案我觉得基因那点事儿有事儿的时候可以帮我们回答一下。但是呢，我觉得正常情况下的这个外貌是不能进行像修图一样精准的编辑的，因为人的美丑其实确实的确没有一个客观的评判标准。 对， 在我的概念里是这样的。 就这个新闻其实实际上提到了很多关于现在这样的基因的编辑的方法。它其实实际上是有两种编辑的方法。然后呢，第一种呢，其实实际上是把那个基因剪刀，就是说来用基因剪刀来修改这个基因，然后再放到这样的一个胚胎当中去。那第二种方法呢，其实实际上就是效果会更好，它是通过把剪刀和精子一起植入到卵子当中，然后得到更多每个细胞都可能被修复的胚胎。所以说其实实际上它第一个方法是把基因的剪刀植入，就是被植入到受精卵中，然后某些受精卵的变异是被修复了。所以说其实实际上就是现在这样的一个技术让人们看到了曙光。为什么呢？就像你刚刚说到的那样，很多就比如说它有遗传病史的家庭，或者是说很多有可能会生出不健康婴儿的这样的夫妇，就会非常欢迎这样的技术，因为这样的技术可以使他们的孩子从不健康，从残疾，从生病到健康。但是主要反对的声音其实实际上是在伦理的层面。 是的， 一方面是担心人类会有意的去修改自己的基因，第二个方面是有的科学家认为，基本上这也是很多科学家的一个共识，就是如果我们开始编辑人类基因的话，这一条路是否是真正的安全可靠的？ 是的， 会不会有很多就是意外发生，然后我们葬送在自己的手上？ 慢慢来啦，我觉得这就跟发展人工智能是一个道路啊， 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其实人工智能无非是做出一个像人的机器人，然后改变基因难道不是做出一个像机器人一样完美的人吗？ 是这样了。 对呀， 所以说这条新闻也是告诉大家，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个的基因的研究已经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层面。 是的， 其实我发现啊，就是最近就是这样的消息的频率是越来越高了。就是可能隔三差五的就会看到说人类又突破了 哪一种基因的技术。 嗯， 我估计可能人类现在真正达到的那个基因的技术， 我跟你讲， 会比新闻报道的更高。 肯定的，因为有很多还不能披露嘛。 嗯， 对。然后，如果你想看基因的那个一些延伸的或者是进展的情况的话， 请关注我们的节目。 不用隔三差五，你可以打开《基因那点事儿》的朋友圈，每天都有进展，Every day。就可以了解了，是真的。嗯，大家为什么都不回复我们？你们抓周抓的什么呀？是不是都已经不记得了呀？我是这样觉得的，我就咱们离开家之后啊，跟父母的这个联系越来越少了，有的时候父母特别需要我们的关心，然后这个时候呢，不妨打起电话问问妈妈，请问周末的早上您在做什么呢？孩子想您了呢，请问我抓周抓的是什么呢？好不好？现在可以退出直播，问问妈妈，问清楚之后回到直播间告诉珊珊和水水，可不可以啊？ 对， 那直接去吧。 嗯，好。那在你们去之前呢，我还是要跟你们分享一个还挺好的消息啦，就是 Netflix， 就是美国的一个影视制作公司，现在是开始要进军亚洲市场，并且宣布要拍片了。在昨天，也就是前天四号下午的 Netflix 的宣传会上呢，他们是宣布首部的华语剧叫做《摆渡人》是要开拍了。那导演是2014年凭借短片《自由人》入围奥斯卡最佳实景短片奖的前十名的柯问丽。那 Netflix 你比较清楚这个公司吗？就比如纸牌屋啊， 我记得， 然后他制作了非常非常多优良的这样的影视剧集。那其实实际上分享这条消息也是想告诉大家，现在就是欧美的很多广播和影视的制作公司纷纷开始进军亚洲市场。 嗯， 其实 Netflix 算是比较晚的。 嗯， HBO 在 Asia 在之前就已经进军亚洲市场了。而且你知道，就是现在美国的这些广播的影视公司的国际的用户已经超越了美国本土。 哇哦！ 就在去年的时候 ，Netflix 一共是达到了1.04亿的用户。 嗯， 然后其中5192万是美国本地人。 嗯， 然后5203万是外国人。 嗯， 所以他们现在其实实际上已经开始纷纷的进军亚洲的市场。那他自己的这个leader 也表示说，其实实际上 Netflix 的使命是集结世界各地的好故事。 嗯， 那他这次来到中国的这个摆渡人的故事，其实取自于这个导演本身的一部短片，叫做什么呢？叫做《通灵少女》。 哦， 然后他讲述的是一个还蛮奇幻的故事了。 嗯，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好的。 嗯， 我看到大家开始慢慢的开始，只有一个人回复了，浪花，我抓的钱。 你们家还有钱这一项吗？ 会抓，我觉得太会抓了这件事情。嗯， 你们家好像没有给我钱这个选项。 你们家给你什么了？ 嗯，我们家给的是印章 啊， 然后笔， 嗯， 然后什么来着？我有点忘了。 书， 就类似吧。可能就是怪当时没有给我钱，所以我这辈子好像很缺钱的感觉。 都怪爸爸妈妈，是不是啊？如果是我的话，我就给小孩周边全摆上，不同面值的。 我就把钱直接塞在他的手上， 哈哈，让他拍张照片是吗？ 对， 用拍立得拍出来还得。君君打了2-1，你是冒个泡告诉我们你来了是不是？欢迎你哦。 嗯。 嗯，来吧，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另外一条消息，好不好？ 好。 好。之前刚才你说到基因那点事儿的时候呢，基因治疗疗法的时候，我就看到了这一条，它其实也是跟治疗有关系，但是它治疗的是恐惧和焦虑。是心理治疗师领域出的一条资讯啊。他们用什么方法来治疗这个恐惧和焦虑呢？用 VR 的方法啊，来尝试一下是否真的有用。 就虚拟现实的方法。 是的。是在旧金山，一个心理医生最近治疗了一位受到车祸困扰的病人。这位病人呢，是在十字路口发生了车祸之后，就对十字路口产生了重度焦虑，再也无法开车行驶过一条承载了那么多痛苦回忆的路线。于是他就开始去接受心理治疗。那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心理学家呢，采用了一种名为暴露疗法的治疗技术，和病人一起重访那个路口，同时对他的情绪进行疏导。不过呢，他们通过这个什么方法去重回那个路口呢？叫做暴露疗法嘛。但是他们并没有实地重游，并没有亲自回到车祸发生的现场，而是通过这个虚拟现实技术实现了故地重游。那这个公司推出的这项服务呢，的确就是利用智能手机协同工作的一个头戴式设备提供这种暴露疗法。 这种暴露疗法的好处在于，它可以让这个病人安全放心的将他们暴露在某一情境之下。比如说他回到那个车祸的现场，他知道我其实非常非常安全的，我只是需要回忆一下我当时有什么样的情绪，这样可能他们就更有那个勇气面对这个现实，而不是说我现在带你回去那个路口，其实他是多了一种恐惧的，无法去面对自己心里产生恐惧那个具体的因素到底是什么。然后这个医生说这么说的，说我们可以一起去某个地方，然后病人可以告诉我他们的感受和想法。是这样的方法，你觉得这样的方法会好用吗？ 这方法肯定很好用啊。你在小学的时候没有听你的学姐或者是师哥师姐说过，就是如果你看惊悚片看得特别特别怕，然后晚上睡不着觉，然后整个人也不好的时候，哎，你们小学的时候有流行过吗？ 是 看惊悚片。 好像有过 这种特别惊悚，然后吓得人、就是 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看恐怖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就是恐怖片、惊悚片，然后带的有点神神叨叨的那种东西。 对， 然后就是经常班上会有女生就看完那个整个的惊悚片出来的那个电影院以后，就整个脸都扭曲的感觉。然后他们就会说有一种治疗叫做脱敏。我觉得你刚刚讲到的这个，其实实际上是一种换一个形式的脱敏。 是的，是的，是的。 你如果看这个东西，你觉得怕，你就多看，一直看到你不怕。这个其实我觉得更好的一点是因为它是通过 VR 的技术虚拟出来嘛，所以你在客观上是不会有任何危险的，在这一点上你可能有一点安全感。 是的，是的。 然后从而慢慢的可以去寻找那样的自信。 对，我在这样的资讯当中其实也看到另外其他的应用方法，比如说刚才举的例子是那个车祸的男生，然后是用 VR 的方法带他重回车祸现场嘛，其实还有其他的应用的方法。再举几个小例子吧，比如说这个心理医生呢还通过临床实验用 VR 技术治疗了病人对于飞机的恐惧，对于飞行的恐惧，用虚拟现实的技术让病人亲自去机场，一样有效，90%的病人最终克服了他们的焦虑症状。再包括呢，在治疗老兵创伤后肌的这个应激障碍上面也很有效。比如说它可以不同于单单依靠想象的治疗方法，可以迫使病人直面自己过去的创伤。创伤后应激障碍是一种逃避性的病症，人们呢不愿意去想让他们产生应激反应的事情。他说我们需要他们投入感情，而有了虚拟现实技术，他们想逃避就难了。其实有的时候你就是要直接去面对，才有可能真正去治愈。 但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直接的去面对我们不愿意面对的恐惧呢？ 但是那种恐惧因为它已经过大了，如果你不去直接面对然后找到疏解他们方法的话，这种恐惧其实会放在你心里，其实会影响你自己。 我觉得主要可能是会影响生活，对不 对, 对 你已经产生了焦虑了，它已经会产生一种困扰了，所以才有必要去接受心理治疗吧。如果我们只是小小的恐惧，比如说我害怕变老，害怕变丑，害怕变胖，其实这种恐惧根本不存在嘛，对不对？就还好啊。 我害怕你 你要接受一下， 非常需要，就是我不要接受，因为如果我害怕你接受的 VR 治疗就是在 VR 里面还要造出一个你，我都已经很不想面对了然后就真实生活中就很不想面对，我还要去 VR 里面，然后天天那个医生就说放松你自己 relax 放松 放松， 现在面对珊珊 并不可怕， 和他说话，他会陪你聊天，我不要 不要是吗？其实我很可爱的嘛。 但是我特别想问，就是在大家的生活当中，大家有什么觉得你特别需要去克服的恐惧，但到现在还没有克服掉吗？ 哎，比如说，因为站在摩天大楼的顶端，你会有点害怕高？ 我不怕高， 我超级怕高。我跟你讲，因为我们家就住在20楼嘛，我就是我们家窗边我是不去的。就是我有的时候就是路过窗边还好，但我如果在窗边待一会儿然后仔细往下看，有的时候你如果看远方，就我们家是在那个望京 SOHO 旁边，就说看那个楼或者是看远方的那些什么什么彩霞呀，有的时候会出现彩虹啊，你会觉得非常 OK 很美。但是有的时候你往下看看那么几秒，你只要脑海当中过那个念头，就是如果你不小心 掉 下去，你就一样打个机灵，然后就立刻离开窗边。 你知道那天我才是第一次见到了恐高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我坐在一个电梯里，那个电梯是观光梯，是商场里面的观光梯，就其他其实就只有5-6层这样，然后就是从一层，我们就是四个人坐在里面，我和我朋友，然后另外一对情侣吧，应该是那个女生就开始从1楼升起来的时候，那个女生就开始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然后我就说天哪，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我就到处在找，是不是有蜘蛛啊、蛇啊、蛤蟆呀、啊、之类的。 我觉得你对蜘蛛这件事情有执念。 不是，因为我觉得女孩能发生那样的就是感觉， 应该会比较可怕的动物， 应该就看到什么可怕的动物了吧？然后后来发现那个女生恐高， 嗯， 然后她在二楼下去了。哦，三楼吧，三楼。 这种他是不是应该坐那个，就是那种悬梯手扶梯 的，封闭式的就行。 啊、哦，他不能坐那种，就是 他不能看 啊。哦、我要笑一会儿的。这个真的有点好笑哎， 这个真的蛮好，但是当时去我是觉得挺同情他的。你想，就那么点高度。小时候没有玩过滑滑梯吗？ 嗯，哎，你知道，就是你看那些视频，比如说，是不是在张家界啊？然后有一个那个 云桥， 透明的那个云桥， 我妈妈前几天还从那边发回了视频 啊。其实好多现在不止张家界，好像还有其他的景区有那种就是透明的栈桥，很长的、 嗯， 然后底下就是那种万丈深渊的感觉。 对 啊，你要从那种透明的栈桥上面走过去。然后有的人就很好嘛，你朋友圈其实。主要就有一种朋友圈基本上都是不怕的人才会晒什么在透明的云桥上面蹦高高啊之类的、嗯、然后带你去网上搜索一些视频就会有很多很好笑的就扒拉着那个栏杆不走我不走我不走就那种特别怕高的人那种视频看起来还蛮爽的 好像我妈妈去过那个云桥的时候就是 meanwhile 同时、嗯、我的二姨就是在旁边抖腿就她就不敢上好像据说是这样 人和人之间的差别还是挺大的是不是 你不觉得人总是喜欢去干一些你自己不就是当时又不敢干的事情比如蹦极我无数次的听到去蹦极的朋友就跟我说他和那个教练吵架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已经付好钱了然后站在那个蹦极口那他不敢往下跳然后教练就催他、 嗯、 然后因为后面还有人等着嘛然后他就不跳他就扒着那个杆子、然后那个教练就开始踹他然后就开始拿他的手然后他就和那个教练在那开始对骂我说那你就何必呢就何必又花这样的钱 而且其实蹦极的时候已经站在那里了你就不能退款了对不对就哪怕是你不想退款你说我不要这个钱了我不跳了好像都不行 可以吧 可以吗 因为你不可能逼着我跳吧哎，我交了钱我可以选择跳或不跳我愿意花钱不跳你管得着啊 哦，可以不跳是吗 好像我今天早上的态度不太好啊 你不是今天心情很好吗 我今天心情 很不错你看看我好多了吧 我需要 VR 技术在哪 VR 里还是我 我在想 VR 可以治疗蹦极的恐惧吗 你知道它是怎么治疗的吗比如说这些年轻人有飞行的恐惧是用这种你知道完全安全的方式下让你飞行比如说我刚才看到那篇文章里面有个年轻人是害怕飞行的嘛然后目前为止他已经通过 VR 技术成功的穿越了美国 就每天都在 VR 里飞 假装自己飞对 我跟你说就是岔开一个话题其实也相关了我昨天去看了一场 4D 动态电影的战狼二 哇 看得我很生气 为什么 你知道吗就是他那个战狼二不是有很多打斗的场面吗、 嗯、 他那个 4D 的那个动感的那个概念就是说你坐的那个座位是会动的 啊、 然后他每次打的时候都会动 嗯 然后那个坦克开走的时候你底下也会震、 嗯 所以你整个看电影的过程当中就是噼里啪噼里啪啦的然后你的身体就一直在动一直在动一直在动 我觉得 4D 这种真的不要轻易尝试真的会被颠烦 我觉得你看着你会生气 我会生气 我 有试过 我觉得你中途会走你试过是吗 我不会走因为他我怕我下车的时候他颠然后会磕破脚什么之类的我可能会看完、 嗯、 但是我真的觉得大多数到目前为止体验过的什么 4D 5D 电影都不是特别好的体验就是他那个颠的并不舒服你知道吗他颠的特别生硬然后就容易颠的很暴躁 我最讨厌的就是他 喷水那个水 非常讨厌他喷水 不 OK 然后我觉得像你刚才提到的能不能去治愈这种什么来着恐高 蹦极、 嗯、我觉得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对不对 你就通过 VR 蹦 假装在 VR 里面蹦 一次是的知道一下到底难不难受可以去试一下、嗯、然后刚才看到浪花说了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他说我怕请客也很棒对不对 也很棒、嗯、你就在 VR 里面试着花钱嘛对吧 在 VR 里面 克服那种花钱的恐惧 是不是 好啦以上就是本个时段的好奇头条号的内容我们一段音乐之后继续进入今天的翻滚朋友圈 嗯，送大家一首 Les Twins 的 Simba 待会儿见 将七星白脉都打开，不参加舞蹈的人怎能明白张巡之如何第五百都需要天才，什么的秘密一点也不奇怪，人的身体跟着节奏而为何依旧会很酸，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98.2兆赫，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朋友圈。 Hello， 早上好，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这里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我是刚刚看到了浪花说珊珊今天好漂亮，很开心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水水，对于这件事情我不想再多说什么了。 为什么？为什么？你多说几句来。必须多说， 我觉得就是你漂亮是一个 常态， 常态了，没有必要总是提起。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你说的对。 因为只有在你特意去装扮，走了某种风格的美丽的时候，需要去点一下。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好， 你说的对。 那要 把握的非常准确。 有没有觉得我情商有提高？ 有， 对吧？我最近发现我真的会做人了。 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你刚才说的是用做人的心态说的话是吧？ 不是，我觉得就是做人最重要的就是真诚。 是这样的，咱们这个时段叫做翻滚朋友圈，你要不要 滚一下是吗？还是翻一下？ 翻一下，空手翻翻花，好不好？ OK， 要提醒大家，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所以说大家首先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其次呢，大家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然后通过北京时间这样的一个直播平台来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来观看我们的节目。 是的，看到很多朋友已经来了，盐城悬爱相粉团好久好久没来了，对不对？感觉很久没有见他了。他说山迢迢水遥遥，山水迢迢山水遥，让我想起了很熟悉的一首歌曲。 点个关注很重要， 点个关注很重要。山水迢迢山水遥，你听到这个词儿，你真的不会想起一首歌吗？ 哒哒哒哒，路迢迢，水长长，一方一方，哒哒哒哒，是这首歌吗？ 你想的是走四方是不是？走四方，哒哒哒啦啦啦，只比你多会三个字儿。哎，然后我呢想起的不是这首歌，你真的不记得这首歌吗？ 哪一首歌啊？ 山也迢迢，水也迢迢， 山水迢迢路遥遥哦哦嘿，哥们儿，醒一醒，您到站了嘿，你怎么了？怎么还睡着了呢？ 是送我去了极乐世界吗？ 不是，你是真的不记得这首歌吗？ 是哪儿的歌呀？《 还珠格格》呀，紫薇格格经常边弹琴边唱啊。皇阿玛就是在她弹这首歌的时候，有种哇，这姑娘像我曾经爱过的一个人的这种感受啊，你都不记得吗？ 是大明湖畔的夏雨荷 吗？嗯，你都不记得吗？ 我不太记得了耶，来， 大家记得吧？ 嗯， 浪花，再说一遍，我跟浪花绝交了，知道他说什么吗？ 他说什么？ 他说，珊珊唱歌掉粉儿。 我觉得浪花，你对这件事情的理解很片面。 嗯， 珊珊的江湖地位是靠唱歌奠定的。那真的真的就是无数次的我听他唱歌，无数次我们朋友都还想和他再见面的原因，是因为从来没有见过一个29岁的姑娘这样唱歌。 谁29岁啊？ 我好吧，我29岁。 不是，你要是编的你就编远一点，你编大个2-3岁这是什么意思啊？ 别人容易信呢。你编大了以后别人就觉得是假了吗？对不对？是不是很恶毒？嗯，好，来分享第一条资讯。 我没有。 怎么了？ 我没有。 你没有资讯了是吗？ 对的。 哎，这么巧，我有。我有。 你来。 好，下面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其实实际上是我们之前就给大家说过的一条消息，就是奥运会的申办城市呢是越来越少了，因为举办奥运会的资金要求和难度越来越难以让普通的城市去有所建树，所以呢，巴黎和洛杉矶这两个城市就分别的申请到了2024年和2028年的奥运会，两届奥运会。好，那7月11日国际奥委会在洛桑举行的投票，那决定是把2024年和2028年两届夏季奥运会的承办城市都揭晓了，分别是巴黎将举办的是2024年的夏季奥运会，而洛杉矶将举办的是2028年的夏季奥运会，两个城市也将是第三次主办奥运会了。上次巴黎主办奥运会是在1900年和1924年，那2024年是巴黎举办奥运会的100周年纪念日。来，巴黎举办奥运会100周年了，你怎么看？珊珊同学，巴黎要举办奥运会100周年了，请问你怎么看？快点啦，不要厌工了，好不好？嗯，不要厌倦工作，珊珊。快快快，现在呢我们分享的是一条关于巴黎和洛杉矶要分别就是举办奥运会的这样一条消息。那洛杉矶呢分别是在1932年和1984年举办过两届奥运会，1932年的第10届夏季奥运会会有的是37个国家参与，那也是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那中国代表团有3个人，但运动员只有1个人。而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无论是从财政收入还是名气上来说呢，都是获得了极大成功的，有140个国家和地区参加，是有史以来的最大的规模，同时也是中国内地代表团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不过那这次选出的这两座参选的城市呢，奥委会经历了不少的波折。其实最初呢是有5个城市竞争2024年的奥运会的承办，德国的汉堡、意大利的罗马、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美国的波士顿和法国的巴黎。但是波士顿因为市民反对，2015年第一个宣布退出，而洛杉矶作为替补上场。汉堡呢在2015年底也选择了退出，就因为在承办奥运会的全民公投中 51.7% 的市民反对。那2016年的10月，罗马新上任的市长拒绝支持申办奥运会，罗马退出。今年2月，布达佩斯20万人联名抗议举办奥运会，那布达佩斯也退出。所以说在2015年的在2011 2017年的时候呢，就出现了除了洛杉矶之外，其他的四个城市全部退出了申办奥运会这样的一个队列。那请问，就是珊珊，你的眼妆就是在举办奥运会的这段期间，是不是有经过这样的一个修整，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呢？这位同学，好。那在珊珊继续来举办她的奥运会的申办之路的时候呢，我们继续来分享。所以其实2024年的奥运会承办的竞争只有巴黎和洛杉矶这两座城市，还表示如果竞选失败，下一次就不再申请申办。 你拍我干啥？ 就是让你赶快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的分享了。 为什么？ 你这样我一个人就是再念的话，人家都要走光了。 你还没有跟我道歉啊。 对不起。 为什么？ 就把你的年纪报错了，不是29岁， 故意的， 是27岁， 对， 好吧， 对， 好，我报大了2岁， 对啊，就是21、22啊， 好，27岁，没有一个27岁的女孩像这样唱歌， 好， 就是孙燕姿当初出道的时候的那个宣传语，好不好？ 嗯，可以啊， 好，那你要不要来一下？ 不要， 好，那继续。下一次就不再申办奥运会了。那为了保住这两个仅有的候选者呢，奥委会是决定同时公布连续两届的主办方，所以说也算是真的是花费了良苦的用心。嗯，是要控播了吗？请问， 你还有第二个错误？ 好，你说。 我开始化眼妆是因为我要跟你生气。我并目标并不是化妆，但是你既然问我说，请问你化完妆了吗？可以回来报新闻了吗？我是为了化妆吗？ 不是，你是为了生气。 对呀、 啊啊。好，珊珊刚刚是为了生气，我再把这个情节补充完整一下，好吗？可以了吗？ 那我为什么生气？ 因为我把你的年纪报错了， 你是不是应该为两件事情道歉？ 好的，我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我承认错误。OK。 好的， 好不好？ 那好，你刚才报那条新闻，我仔细听了，我有些问题要问你。 好，我不会，你继续讲吧，你自问自答好不好？ 不行，快点，我要问你。请问7月11号投票的时候，决定同时选出了两个夏季奥运会的举办城市是什么？ 巴黎和洛杉矶。 那谁是举办2024年的？谁是举办2028年的？ 巴黎是举办2024年，洛杉矶举办2028年。 好的，这两个城市都是第几次举办奥运会？ 第三次。 上一次巴黎主办的是？ 不知道，这个怎么可能记得呢？洛杉矶是1932年和1984年了，巴黎好像是1900年和1924年。 对的，对的，2024年将是巴黎主办奥运会的第几？多少周年纪念日？ 100。 嗯，你把手机放下。 我在看另外一条了。 好，你把手机先放下。巴黎此次申办当中特别提出了自己的亮点项目是什么？ 这个不知道哎，是什么？ 比如在塞纳河上开启游泳区域。 哦，真的吗？ 在埃菲尔铁塔下举办沙滩排球比赛等等。 哇，那这样的话，就是巴黎这届奥运会还蛮美的。如果 是的呀，是的呀。 嗯， 那洛杉矶也是在1932年和1984年举办过奥运会的嘛？1932年的第10届夏季奥运会是有37个国家、嗯，是哪个国家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中国。 对，送分题。中国代表团有几人？ 3人。 运动员有几人？ 1人。 是的。好，再确认一下，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是哪一年？ 中国还是中国内地啊？ 中国 1932年啊。 是的，参加的是哪个国家举办的奥运会？ 你不要再送分了好吗？这个 快点 不想拿了。1932年。 嗯，是什么？哪个国家准备的？好的，而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呢？无论是从财政收入还是名气来说，都获得了。是的， 人参加，然后 是中国 内地第一次参加， 是 中国 内代表团。是的，是的。但是这次选出两座城市呢，经历的波折可不小。 是有多大呢？ 最初有哪五个城市竞争2024年奥运会的承办权？ 有布达佩斯， 嗯， 汉堡， 嗯， 波士顿， 嗯， 然后罗马， 嗯， 和哪儿来着？ 巴黎，也就是最终中选的那个城市。 好的， 但是波士顿为什么宣布退出了呢？ 因为市民反对。 为什么反对啊？ 因为他们没有，因为这条新闻里没有说。 对。不管怎么样呢，其实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趋势，好像目前就是大家所有的城市或者是国家对于举办奥运会似乎并没有那么大的热情呢。 对， 嗯，包括前段时间也看到了一个连锁的快餐品牌也是停止赞助奥运会。 对 啊，就各种各样的情况吧。但是大家还记得北京奥运会的盛况吗？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会没有那么热情的举办奥运会了呢？是不是发现这个就是性价比并没有那么高，会需要投入大量的财力，但是带来的这个经济的增长或者这种世界的美誉度可能并没有那个财力 能带来这么多东西， 对， 花的钱实在是太多了。 我看过一些资料，其实首先是因为申办奥运会这个场馆的建设和市政的一个建设， 嗯， 就虽然对于整个城市是一个提升，但是它是一笔不小的市政预算。 是的， 嗯，然后再其次呢，其实实际上人们是担心举办奥运会会干扰到他们本身的正常的生活，就比如说像里约奥运会的时候，其实它的整个的工期和整个的这个建设的程度是一直在追赶，但最后是没有赶上的，然后其实巴西在里约有很多的市民也是公开的反对了就是奥运会这样的一个事件，所以说其实实际上我觉得这是因人而异了，但比如说像在北京举办奥运会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是按期按点的完成各个工程，然后真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交出了非常满意的答卷，对不对？ 对， 所以其实每一个国家可能整个的拖延症的情况也不一样。 是的是的是的， 你像希腊雅典奥运会的时候那个拖延症最后他们本来是要 休一个赛，就是足球运动员都还在，就马上就要上场了，正在握手的还在铺最后一块草皮是吗？ 就是他们本来要修的是一个室内的游泳池，后来室内的游泳池没有完工， 没盖上底儿， 没有完工，然后就找到了一个室外的。 我还以为说本来修的那个室内的游泳池没有完工，于是就是露天就游了呢。 就是啊， 就是 说换了一个露天的， 明白了。 所以就成为了，其实实际上我觉得每一届奥运会的比赛场馆都或多或少的会印证这个国家它的一些审美。就比如说在巴塞罗那奥运会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跳水的那一个比赛啊，就是他选择的是一个室外的一个场馆，所以说你每一次你看到那个就是巴塞罗那的那个跳水运动员他在跳水的时候，他后面就是有一座山，然后会有很多的建筑，然后就让你感觉非常美，就好像他是从那个山上跳下来的一样。 是的，如果是能够融合当地的一些景观的特色，自然景观的风格，有一些有特色的这种比赛场馆的话，我觉得不仅是对于去参赛的运动员，对于看到全世界直播和转播的全世界人民来说，也是一种美的享受。 对， 的确是对这个品牌的或者这个一个国家的一个形象是有个非常正面的宣传。但是的确办奥运会要花太多钱了，好像。 对啊。 不管怎么样，咱们北京应该是要举办2022年的冬奥会的，对不对？ 对。 也特别特别的期待。 特别特别的期待。而且北京也是成为了唯一的现在的。唯一的一个就是同时可以举办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的城市。 是的。看到大家问的问题了，盐城说汉堡不吃吗？吃啊，游完赛就游完泳就吃，好不好？浪花问说水税多大呀？水税刚过33%， 对，33%。 优帕尔说为主播添加了印象标签，不坑队友。不好说。你再看看好不好？你再看看啊，你再看看就知道，其实跟一般的队友都是一样的。来吧，下一条啊，看到了，就是最近有很多跟动画相关的信息，所以说呢，今天也是想跟大家聊一聊动画的事情。最近有一波动画重制热，比如说都有什么动画片在重制呢？美少女战士、咕噜咕噜魔法阵、银河英雄传说等等，之后日本动画界的这股怀旧重制热潮还在继续。现在呢，又有两部经典怀旧迎来了动画重制，大家知道是哪两部吗？ 哪两部？ 第一部《封神演义》。 我喜欢。 你喜欢是不是？《封神演义》呢，是日本漫画家藤乙龙以中国经典神魔小说《封神演义》为蓝本改编而成的漫画作品。漫画呢，是1996年到2000年在周刊少年 Jump 上连载，曾一度成为杂志的中流砥柱。那作者藤乙龙的另外一部作品是恐怖漫画《尸鬼》。但是这个《封神演义》进行了一些改编啊，《封神演义》当中的人物虽然采用了， 就是你这条新闻不要吓人哦，就大早上的不要又开始恐吓大家， 会害怕吗？就是我都不知道这条新闻是吓人的，你说的我都害怕了，你知道吗？ 你刚刚说了说是一个恐怖的东西， 来福哥来了，来福哥说早上好，然后优帕尔送了很多，主播辛苦了，还有冰淇淋，谢谢 、 谢谢你送我，主播辛苦了，我说你们才辛苦啊。 谢谢你送我们冰淇淋啊，点个关注行不行？ 点个关注行不行？好不好？其实我刚才不是说这是一个恐怖电影，它改编的是《封神演义》嘛。 OK， 我说的是这个作者还有另外一部代表作是一个恐怖的 漫画作品、 嗯、 但是这个《封神演义》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作品呢？它是根据中国版的那个《封神演义》改编的嘛，我们是看过很多《封神演义》的电视剧的，对不对？ 对。 日本改编的这个《封神演义》的动画片呢，其中的人物虽然采用了和原著的小说一样的名字，但是漫画演绎的是一个另类的仙界大战与封神的故事，成功的人物塑造以及后期的伏笔逆转剧情，让漫画被称为这个优秀的改编作品。那香港呢，其实是在2001年的时候播出过这部动画的，所以说现在要重新的去制作这样一部动画片了。 所以还是说把它还是要制作成同样的是动画片，对吧？ 对，还是动画片， 是真人的， 不是真人的、 嗯。然后要运用什么类似于又有什么3D、4D、什么 VR 的技术吗？ 嗯，它其实就是声优的阵容也焕然一新，然后就是它立了一堆声优，就是我不太了解声优的这个江湖地位，因为都是日本的声优老师，他们是分别为就是故事中的什么太公望啊、文仲啊等等等等配音的，再包括呢，会对剧情还有人物角色有稍微一点点的这个改编，但是跟上一部动画片的区别在于会更加靠近原著，啊、可能会让大家更加的期待吧。因为之前的那部动画片是，成为了漫画原作粉碎机，大家会觉得跟漫画的原作相差太远了，很多改编的时候都难逃这个魔咒。我觉得， 但说实话，我觉得原著党。的确很难取， 很难讨好，是不是？ 就是我觉得原著党难取悦的原因，是因为两条路都走不通。 嗯， 如果你特别按照原著拍，原著党就觉得你没骨气。 嗯， 就你都已经完全按照原著了，你拍个啥呀？ 嗯， 嗯， 然后呢，你改编，他又觉得说你不按照原著拍。 嗯， 很难哎。 可是我很喜欢原著党。 嗯， 就包括我在看很多就是现在比较火的电视剧的时候，我是一定要开弹幕的。 嗯， 哦。我一定要看原著党吐槽或者是剧透，特别特别喜欢看。我觉得原著党就是很厉害，他看到一个人的发型，他就知道这个人是谁，然后将来结局如何。 真的吗？ 原著党真的很厉害。 哇！ 我觉得原著党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是他们是我心里的一群神。嗯，特别吓人，我觉得。 OK， 那这样吧，我们要不要就是问一下直播间当中有在北京的朋友，你自己是原著党，或者是说你身边有很好的朋友是原著党吗？我们很想请一个原著党来我们的节目里面来做客。哎， 可以， 就对不对？我们请一个原著党来我们的直播间。 我跟你讲、咱们有一个导播就是原著党。 谁啊？ 欣姐。 哦，真的吗？ 真的。 星星是原著党。 星星是原著党。 他看什么的原著？ 想不起来了。就是原著党就厉害到，为什么佩服原著党呢？原著党是看完之后会记住所有细节嘛、而我是看完之后连作品名字都记不住。记性不好，你知道吗？ 那下面给大家放一首歌，这首歌歌词是什么不太记得、也不太记得歌名、具体怎么唱呢也不是很记得了啊。 那就听好不好。好了啦，继续刚才不是说这个要有两部经典的动画进行重制吗？ 嗯， 下一部进行重制的是1986版的《圣斗士星矢》。 哇哦，这个我很爱耶。 你很爱对不对？ 很爱，我觉得没有人能够抗拒86版的《圣斗士星矢》。 你会期待它进行改编吗？ 期待。 再重制是不是？ 期待，嗯， 就是虽然当时很爱，但是如果现在去重新观看的话，还是会觉得，比如说一些制作上面可以变得更加精良，会有这样的感受吗？ 因为你知道吗？我觉得我昨天看了《快乐男生》，这个节目 啊、是吗？ 看了今年的《快男》，《快男》今年已经没有在电视台播出了，它是一个网络节目。然后呢，我就发现参加《快男》的现在都是92、93年出生的， 是的， 基本上都是90后、甚至有一些是95后。 嗯， 我发现他们的世界和我的真的有一些完，就基本上快不一样了。 嗯， 所以我就特别想说，《圣斗士星矢》这个虽然是翻拍，但是也赶紧拍到他们的世界里面去，让他们看一看我们小时候看的是什么样的动画片。 来吧，其实说到那个《圣斗士星矢》，我们都会知道，刚才那个 Netflix 公司真的是很频繁的出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对， 因为呢，是他们公布了重制《圣斗士星矢》动画的消息，最新的海报也揭示了动画名是《12宫骑士》冒号《圣斗士星矢》，并展现了星矢向雅典娜女神效忠的场景。那负责动画制作的还是日本的老牌动画公司东映动画，也就是86版《圣斗士星矢》的制作方。还是可以期待一下，但是具体的怎么制作，有什么样的变化呢，都没有进行详细的披露。 非常期待。那也是想问问我们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是说有一部动画片现在可以把它翻拍出来， 你会想把你年少的时候看过的哪一部动画片给它翻拍出来呢？ 哎，真的，这个话题好好哦。 嗯， 你让我想想啊，让我想想，我先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 君君说，圣斗士星矢肯定 是可以，是不是？ 肯定是我的，就是这个 list， 就是这张单子里面排名前五的。 跟你搭档这么长时间，我只有一个结论，就是不要相信你的排名。婶婶跟我分享过很多，珊珊，我给你推荐一部电影，这部电影真的是我此生我的那个必看电影榜单 list 当中排名前十的，前十的榜单，他大概给我推荐了30部电影。 就前十是流动的吗？ 是流动的，是不是？看看大家说什么哈，先看看之前大家的留言。谢谢小夏哥哥给我们添加了标签，好声音、帅哥、小仙女，哇，哎，这个真的好客观哦。而且 当你的客观那两个字就出现的时候，我在想说好吧，嗯，就 而且很公道，就是好声音是给咱俩的，帅哥是给你的，小仙女是给我的， 对，而且 雨露均沾，一碗水端平了， 对， 小夏哥哥真的很公正， 很公正，嗯，而且非常敏锐的观察力， 对，嗯，你看就不像新宇嘛，新宇说的标签是幽默、气质、小仙女都是给我的，嗯，我觉得这样就不是很好，你应该好歹给水水一个。 嗯，没事，他是我朋友嘛。嗯 啊，新宇是你朋友是不是？就是他是不是？谢谢新宇。嗯，包括还有很多啊，我看到了小苹果说，如果动画片进行重置的话，他希望是蜡笔小新。 蜡笔小新一直都有在拍啊， 一直就有对吗？ 蜡笔小新一直都有在拍那个。 萌萌 小姐，你爱不爱吃青椒？嗯，就是他一直都有在拍电影的特别版啊。嗯， 对， 嗯，就好像柯南一样， 柯南一样，也是一直在拍剧场版。嗯， 对， 优帕尔说他想看《海尔兄弟》重制。嗯， 海尔兄弟吗？ 随遇而安说想看《老鼠与猫》。嗯，严城说想看《恐龙突击克赛号》。哎， 恐龙突击客在号，这是什么东西啊？ 不知道。其实说到原著党呢，大家可以继续回想一下这个动画片啊。原著党的话，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新看的一部电视剧。 你要说楚乔传吗？ 楚乔传结局啦。 OK， 结局的很扯。 嗯，好， 我都不想说楚乔传的结局，我很生气。 好，然后呢？ 我很生气。 接下来呢？ 你知道楚乔是？ 你在节目里千万不要剧透哦，因为在节目里面剧透，我觉得会不太好。 你看过吗？ 因为这么多，就几万人看我们的节目，然后现在你就是一下子剧透了以后，起码我觉得目测就有1000人以上是正在看《楚乔传》还不知道结局的， 好， 对不对？还是不要剧透了。 我只是希望大家可以稍微的做好心理准备，就是楚乔，哎，算了。我就不说了，我就不说了。然后包括呢，最后还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昨天刚刚开始新追的电视剧吧，叫做《十里春风》。 OK， 啊，十里春风不如你。 对，嗯，是根据冯唐老师的《十里春风不如你》来改编的。 好的， 然后是周冬雨和张艺兴主演的。 嗯， 我觉得还是属于 是张一山吧。 张一山主演的，嗯，对，嗯，对他曾经演过刘星，是不是？张一山演技也不错，周冬雨也很可爱，嗯，然后女二也很漂亮，反正是表现了九二级大学生，就是军训一年的那级大学生的一些非常有趣的生活。 嗯， 我觉得还不错，可以看看，没事儿的时候。希望我觉得这个还是能稍微的像，你看随遇而安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嗯，我在看大家的留言，随遇而安说《楚乔传》的结局真的是太觉得珊珊说的有道理。 OK， 留一点时间给你们在内心演一戏，演一演内心戏。那这就是我们这个时段的翻滚朋友圈的内容。在下一个时段当中，我们会请出的是新宇，和我们聊一聊故事，那就是进入我们今天的山水故事会。一会儿见。 是的，阿楚姑娘送给大家，一会儿见啦。 曾和一个叫阿楚的姑娘

上一次呢，我们做过一个专题，就是在节目当中呢，去朗诵和分享我们在小学、中学时候学过的一些课文。然后当时我们就发现了心语非常惊人的，就是讲故事的天赋。嗯，当然是珊珊第一次就是发现了，我是一直就陪伴他这样走过来的， 听着我的故事长大 的。就从他普通话都还说的没有那么标准的时候，我就开始听他讲故事。 啊，是吗？ 还有这么一个阶段吗？嗯， 有这样的阶段呢。 哦， 那我想问一下，心语什么时候普通话说的不标准过的？ 东北味重的时候啊。 啊，东北话很可爱啊，东北话很萌啊。 你说咋整？ 嗯，有的时候讲故事就是需要就是不弄标准的， 对， 对不对？嗯， 那再介绍一下心语。 是的， 心语呢，他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的本科毕业，那现在呢正在从事的是语言的教育的工作，对不对？ 是的，嗯，所以我的肚子里有很多的故事，如果想听故事的朋友， 吓坏了，我还说你肚子里有什么？ 我觉得今天好像这个场子的氛围不是很好，在外面我就已经感受到了你们俩今天的这个状态。嗯。 非常的好胜，对不对？我们 今天 的山水故事会其实是会有一个投票的，对不对？就我们讲完故事以后，大家 三个人投票，是不是？ 所以获胜有奖励吗？ 三个人投票，我觉得很难产生冠军了，因为毕竟我们都会投我们自己，对不对？ 一人两票。一人两票 OK 吗？必须一票投自己，或者另外一票必须投别人， 互投是吗？ 互投可以吧？ 可以 吧？ 可以的。 那咱们这样，咱们一人这样好不好？ 没有，再加上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今天本来设置的不是山水故事会吗？ 是的。 然后直播间的朋友们，以后我们给他们一个编号， 行。 然后呢，他们可以来投票， 行， 好不好？ 现在开始领票，好不好？嗯，啊，谁需要票谁举手，啊，我们会记住的，不能临时领票。 好的。 现在我跟水水还有心语。会跟大家讲故事， 对，啊， 然后呢，最后会告诉大家，开始投票的时候，我们需要大家的支持。嗯，所以说呢，现在你们如果在听的话，开始领票，好吧？嗯，来吧，打一，打一领票。现在呢，我们给大家发票吧。 对， 水水， 嗯， 这只考拉是你的，然后你把那个这个粉色的递给心语，然后我的是这只，好了，然后最后咱们仨就互相赠送， 你是妖姬是吗？ 我是妖姬，胡。总是忍不住胡，可怎么办呢？ 嗯，好，然后大家已经啊，我看好多的人已经开始领票了，对吧？ 好， 嗯， 周末早上请大家开始坐好，准备听故事。我的妈呀，怎么这么多新朋友？我要开始点名批评了。 这么多人早上不睡觉吗？这个时候 不是 周末早上起很多人。珊珊 每次看到这么多陌生的朋友，啊，就第一次打一的朋友，啊，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时候，他都会先点名批评一遍，嗯，因为他就是在想这些人为什么潜水潜这么久， 为什么平时不说话呀？嗯，人家很焦躁，好不好？FQ12 为什么平时不说话？随遇而安看到了你领票，好的。雪儿领票了，好的。丁永海为什么平时不说话？严城领票了，好的。期待多又多为什么平时不说话？好的。FQ12 现在你先说了第二句话，给你票。2014为什么平时不说话？怡宝，虎落平川，爱思你，爱上就不回头，你的好我不懂得好，等等等等。1,2,3 这么多新朋友吗？ 对，还有喜羊羊35A60，你们为什么平时不说话？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啦，每天早上7点半到9点半，准时2个小时陪大家聊天。嗯，大家如果早上有空的话，欢迎随时来看我们，好不好？记得点击关注。青氧化钠也来了，欢迎欢迎。 青氧化钠不要凑热闹好吗？ 青氧化钠来很多遍了，青氧化钠40，应该来了40遍了吧？ 嗯。OK， 好，那我们既然已经把这个规则都已经讲完了，对不对？那下面呢，我们就要进入的是山水故事会的第一个环节。 是的。 这环节是什么呢？ 嗯，讲故事啊。 这环节应该是要决定我们出场的顺序。 好的， 对对， 决定出场顺序。嗯，我看到了帅帅王子1314也来了，还有木子家喜羊羊。我说你，真的，你抓紧时间说话。 好，嗯。 出场顺序怎么决定呢？ 出场顺序是这样的，就是我这里呢有一个秒表。然后呢，秒表它停留在，比如说你选一个区间，你是1,2,3，我是4,5,6，它是7,8,9， 好， 就是它的最小的那个位数停在哪一个地方，谁就第一个出场。 行， 好好， 行，明白，特别棒，嗯，特别棒，特别棒。来， 那现在你选的是1,2,3对吗？ 我选1,2,3， 我是4,5,6， 嗯， 心语是7,8,9， 没得选了， 对 吗？ 可以， 你可以，你先选， 你先选， 那我就7,8,9好了， 你去选7,8,9好吗？ 懂事。 好的， 那我选。4,5,6。 好的，那我选1,2,3嘛，我只能勉为其难选1,2,3 了。好的，好的，好。那现在我 正过来反过去，跟刚才的节目 没有区别。 然后停止，我第一个出场。 好的， 好的， 嗯嗯， 加油，水水。 聊一下，我酝酿一下感觉，好不好？ 行，那你要放首歌给你垫一下。 稍微你和心雨聊一聊就好了，我稍微的酝酿一下，好不 好？ 好 的，你可以先告诉我们你讲的是什么类型的故事吗？ 是的， 先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我讲的这个故事其实实际上是张爱玲的一篇短篇的小说 啊、好的，然后呢 这个故事是我一直以来都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故事，它的名字叫爱。然后呢，其实我今天是想把这样的一篇故事送给大家，也是送给所有就是需要爱的朋友。为什么觉得我 咱们今天是来讲山水故事的对吗？ 啊啊！ 所以只有我一个人很老实的找了一个真的跟山水有关的故事是吗？ 哦，你是这么理解这个标题的？ 难道不是这个意思吗？水深跟我解释说，我们今天来讲山水故事会，我还想了半天，我说为什么要讲山水故事？哦，那应该是要介绍一下。 我笑一下。 好像一下子就单纯了呢。哎， 你知道吗？我跟你讲个水深，我现在终于对上了一些事情。 比如说， 因为大家知道吗？我就是还没有准备故事嘛，因为我肚子里有很多故事，我随时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是的， 坐来的时候暂时还没有准备，我想先看他们俩出什么招。然后呢，在刚才心雨刚进直播间的时候，他在休息嘛，听我讲个水深。我说心雨啊，你是儿童故事教育专家，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推荐啊？比如说我应该讲什么故事才有可能赢呢？或者是大家会比较感兴趣，不那么老套呢？他说我今天准备了一个桂林的故事。 桂林山水甲天下。 他说我准备了一个桂林的故事。我跟你讲啊，桂林其实还有很多好故事。 对，是的。 比如说 象鼻山。 象鼻山是吧？ 对，我今天打算讲七星岩。 好的。 就我现在突然觉得我好像单纯了。 然后他跟我讲象鼻山，然后他跟我开始分享这个故事有多好，然后我就说我走神了，好的，谢谢。然后现在我理解了。他把山山水水故事会理解成了桂林山水故事会。 对， 发文字跟我说山水故事会，我想说为什么你们这个节目开始走这种风格了呢？ 不是，山水故事会的山水其实实际上是山山水水的意思。我们只是用这样的一个代号来把这个故事会弄得有我们的个人特色一点。 你请嘉宾都不跟嘉宾解释清楚这个事情，我觉得他最后一名好不好？ 他最后一名 好的。 那这样我就做最后一名好不好？那现在呢就进入的是我的这个环节。 行， 然后呢我来选一选关于山水的故事好了。 好的， 那我陪一陪心语。那心语 没关系，两个故事啦。 那要不然就 没关系，我也可以改。 哦，你也可以改。 我也可以改，没有关系 吧。不管怎么样呢，现在是亲爱的朋友呢，今天是山水故事会第一次召开的日子，也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个环节。现在直播间有三个人，我们三个人会在讲故事之后呢进行一个评比，自评和互评。现在是第三名的展示环节。 内定了已经。 这个比赛还没有开始我就已经是第三名的展示环节了。 你到底准备准备好酝酿好没有？ 好的，来自张爱玲的爱。 这是真的。有个村庄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有许多人来做媒，但都没有说成。那年她不过十五六岁吧，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后门口，手扶着一棵桃树。她记得她穿的是一件雪白的衫子，对面住的年轻人同她见过面，可是从来没有打过招呼的。他走了过去，离得不远，站定了，轻轻地说了一声：哦，你也在这里吗？女孩没有说什么，男孩也没有再说什么，站了一会儿，各自走开了。就这样完了。后来这个女子被亲眷拐到别的地方做了妾，又几次三番地被转卖，经过无数次的惊险和风波，老了的时候他还记得从前的那一回事，常常说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后门口的桃树下，那个年轻人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恰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年轻的问一声：哦，你也在这里吗？ 好听。 好听吗？ 好。 好，以上就是第三名的，就是这个环节 展示环节， 好不好？ 是的，但是其实刚才我 感觉如果和你们争的话，这个演播室会 就是着火起来的感觉。就 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待嫁闺中的姑娘是吗？ 她其实讲的就是张爱玲心目当中的一个爱的故事， 嗯， 就是很凄凉，有没有？ 你可以跟大家解读一下吗？ 就其实我一直觉得张爱玲的爱情观是一个很畸形的， 嗯， 因为她其实算是这方面的一个姑奶奶嘛， 嗯， 就比如说什么《倾城之恋》啊，什么《色戒》啊，什么的， 嗯， 她的爱情观总是让人捉摸不透， 嗯， 然后总是以。就是全部都是爱，然后世界上什么事儿都没有爱重要。 是的。 然后这一篇当中，其实实际上有这样这句话，其实很就后来很红，就是，嗯，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 是。 然后于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面，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恰好走向你。 嗯。 就永远是一个奢望。嗯，为什么？因为其实实际上在当初这个女孩和这个男孩在桃树下说的那一句你在这里哦， 嗯， 然后后来这个女孩 你在这里哦，你在这里哦是吗？ 你在这里哦 啊， 嗯，然后后来的时候刘若英不是有一首歌叫做原来 你也 在，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就是取自于这篇小说的这句话。 哇，哦，是吗？ 嗯，原来你也在 这 里。这 首歌大家很喜欢，要不要合唱？心雨 我不会。 哒哒哒哒哒哒， 请原谅我 请月亮我 尘埃落定，用沉默埋葬了过去，漫山风雨我从海上来， 哦，原来你也在这里。这歌就是从这儿来的， 嗯， 就是从这篇小说来的。 是的。 然后他最后的那句话不是唯有年轻的问一声哦你也在这里吗？ 嗯 嗯， 就是这种云淡风轻的，然后那种命中注定的不能强求的感情，或许是感情的本质，可是像我这个年龄段就不是特别能理解，你知道吧？ 我们是一个年龄段我就是刚刚报错了的29岁这个年龄段对，但是我想说因为我也很喜欢张爱玲的作品，嗯，就是上大学的时候读的最多的应该就是她的作品，嗯，其实张爱玲对于爱情来说 不是张小娴吗？ 对，张小娴是写的是小说我很喜欢，张爱玲的散文我很喜欢， 嗯， 张爱玲对于爱情就是她有一段话我特别喜欢的，就是说她就是女孩的她啊，遇见了男孩的她， 嗯， 说她遇见了她， 嗯， 然后把自己低放得很低很低，低到了 尘 埃里， 嗯， 对，但是她是很满心欢喜的， 嗯， 在尘埃里开出了一朵花， 嗯， 我觉得这个她形容了很多女孩子在面对爱情的时候的一种就是一个很通有的感情， 一种卑微， 哪怕自己再优秀都是低到尘埃里。 就昨天我跟我的朋友晚上的时候在聊这个关于爱情啊婚姻的话题的时候，在聊到说，哦，其实一个女人面对她喜欢的人的时候真的可以把自己一切都放得不重要，真的是这样。 若没人爱多可悲就算是有人听我的歌会流泪， yeah， 别哭别哭， 女人总要等到 爱深 为你付出灵魂， 爱才会渐变深。 是歌会还是故事会？ 等一下， 山水故事歌会。 我们今天不是山水故事会吗？ 嗯， 怎么又变成了山水歌 会？因为他提到了女人和爱情的话题嘛，嗯，关于女人和爱情，其实有很多歌曲嘛，包括你刚才讲的张爱玲那段话， 对， 他应该是写给他的初恋民国才子胡兰成， 是 吧？是叫胡兰成吗？一段话， 嗯， 那个他们俩还是挺有意思的，不是还说胡兰成是个汉奸什么之类的， 嗯， 对吧？ 所以其实我今天分享的这段故事，其实我是觉得说，可能因为心雨他最近就是整个的这个工作的关系，他有可能会选择一些比较有趣的 啊， 哦，然后比较有那种感染力的文字， 是的， 所以我就想着说我选一个比较轻描淡写的一些，嗯，然后去这样 cover 到这个部分的这个故事，对不对？ 好， 嗯，咱们这样哈，我觉得心雨可以准备一下咱们两个时段呢，我觉得既然心雨刚开始会错意了，是我们主持人没有做到位， 嗯， 把它理解成了山水故事会，嗯， 对， 这个第一时段呢待会儿水水刚已经讲完了， 你 还是把这个山水故事会准备了， 好好， 对不对？还是准备了， 对，嗯， 然后第二个时段呢我来讲一个，然后你再讲一个其他的故事，好不好？我觉得让心雨讲两个，因为心雨是故事专家嘛，他讲故事会比较好听， 哦， 好的， 好不好， 嗯，好， 然后先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哈，然后看到有人在问维罗娜说水水怎么抱了一个娃娃，因为今天是山水故事会的环节， 嗯， 直播间里的三个人讲了故事之后呢进行互投， 嗯， 对，这是我们的票， 嗯 嗯，然后谢谢寝室大哥，你做出了一个非常客观的点评，他说你们唱得很好，谢谢谢谢谢谢嗯， 好， 来个机智歌唱这可怎么来呀，来吧， okay， 心雨准备的山水故事会当中的跟桂林有关的一个故事，对不对？ 嗯，对， 就不给大家读了吧，我就口述好了。 哇，好棒， 口述就好了。 好棒，好棒。 因为这个有一点是要跟大家抱歉，因为最近工作原因确实很疲劳，每天基本上都是早上6点钟起来，晚上12点才能睡觉的状态，所以整个嗓子现在就是一直在很哑的状态。 没关系，积极用嗓。 对，但是我觉得这样的状态呢，反而它是另外一种味道。 积极用嗓是什么？是你们专业术语是吗？ 对，就是播音系的老师都会告诉你说，当你的嗓子特别不舒服的时候，你反而要更加积极的去用它。 对， 因为如果你不积极用它，它会变差。然后反而你积极用它以后，其实实际上它会是有一个放松和好转的。 哦，真的吗？ 是。 我有的时候就是被迫在嗓子不好的情况下去工作，反而发现就是用完之后其实也没有什么。 对，哦、你要更 积极，就好像更好了。 其实这个 真的不是一个坑吗？ 不，这个是气息的问题，就是气息它会保护到声带。 好的，好的。 因为积极用嗓，你会有更多的气息去保护你的声 音。对，是的。 明白了，明白了。 好， 来吧，心里的故事。 那我这个就口述一点简单一点啊，一会儿再给大家讲一个好玩一点的寓言。故事吧，还是寓言故事好了。桂林山水甲天下，这个大家都知道。然后桂林有很多很多关于山山水水的一些有意思的故事。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呢，是桂林的七星岩。因为在广东的肇兴也有一个七星岩。桂林这个七星岩的故事呢，讲的说是在古代，然后在当地的一个县官，他有一个小儿子很聪明，然后他就想说，哎，你这么聪明的话，我就找一个很厉害的师傅去教你读书，最后能考到状元，给我们家光宗耀祖。然后当儿子从小儿子变成长大了之后呢，他就说他师父跟他说，这个孩子学的还不错，但是呢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全国是一个什么样等级。于是呢他就举办了一个在当地的擂台赛，与他的儿子和其他的10位公子一起比赛，然后他的儿子是第8名，然后前面有7个人，然后他爸就怒了，你知道吗？然后就说这个师父不行，然后师父就说没有关系，这样的话你去看一看那前面那7个人平常都是他们都是田间的一些很贫穷人家的儿子，说你去看看他们的生活，然后看有没有很好的方法我们可以学到。然后他爹呢就去了之后呢，就看到说他们平常学习很刻苦，每天白天在田间干活，晚上回来自己就是类似于像凿壁偷光这样的典故啊，就说看书很辛苦。然后他爹就觉得说，你们这些人不好好干活，天天就干这些没有用的事情，就把他们所有的书都拿走烧掉了。然后这7个人呢就本来就很好学，然后也很难过。他就有一天他们7个一起在路上走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在上坡的一个老爷爷，他的车斗里拉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但不知道是什么被盖住了。他们呢就好心帮老爷爷把车推到了那个坡上，然后推下去。后来老爷爷想给他们钱，他们没有要，然后他们发现他车斗里装的是很多的古书，他们对他就表现出了一种很想要的感觉。然后这个老头呢就说，那你们这么好的话，你们就去选择你们想要的书，就拿走就好，送给你们了。然后呢这7个人说，我们不能白要你的书啊，我们得给你点钱，但他们本身又没有钱。后来老爷爷就说，那你们去给我写个借条吧，等你们有了钱再还给我。当他们拿着借条回来找这个老人的时候，老人和车都已经消失了。然后后来呢他们就路过那个地方，他旁边有一座岩壁，他们就突然发现那个岩壁在夜晚的时候就会有7颗像星星一样的东西在，就是发出很，就只有到夜晚的时候会发出很亮的光芒。然后他们7个就每到夜晚的时候就来到这个地方，在桥上照着那个星星的光亮去看那个书。然后就这样，后来他们第二年去进京赶考，他们7个人全部都中榜了，反而是那个县官的儿子就名落孙山。然后后来呢这个县官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很愤怒，就找人就是想到那个山上把那个星星挖下来去卖钱，结果就挖的过程当中呢肯定就什么天神什么人是天这个天神的这个对怒吧，然后就被就是碎落的石头砸死了。所以现在呢，后来这个7个星星就是把他们砸死之后，星星就回到了天上嘛，就所谓的天柱嘛。然后后来这个岩石上就留下了7个类似于像星星流过的坑的那个感觉，于是就有了这个七星岩 的传说。 对，所以这个故事其实今天想给大家讲，也是想激励一下我们正在看直播也好，在听我们广播也好的朋友们，其实只要你努力，你是一定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的。 是， 有点正啊， 真的对不对？ 对，是，而且其实实际上我发现，就是中国的很多的地方的这个故事，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套路， 就是激励大家的成分更多。 对， 但不见得都是真的。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这样的故事其实反映的是一个非常朴实的价值观， 是 就是。你要努力， 对， 然后一定要单纯， 对， 然后一定要面善，对不对？ 对， 就向善而行。 是的，是的， 是 的， 面善嘛。 对对， 就这很重要。 对的，我看到其实很多人有听过这个， 对， 喜羊羊说。 刚开始在那个新语一开口，他就说了七星岩的传说。 对，这个很有名，在当地。是的， 大家有听过七星岩的传说吗？包括类似跟这样的故事相关的，其实好像的确是中国古代的或者有点传说性的故事，里面有很多跟金榜题名、 对 跟刻苦读书有关的。 对， 可能也是因为中国人多吧， 我们的价值观就是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对不对？ 对。秦人大哥说励志故事，看看李白。为什么呢？李白的哪一个故事励志啊？我一直觉得李白是一个天赋异禀，但是其实实际上就是没有真正的很在，就是很进取的人， 对， 可是在文字上真的是太有天赋了， 但反而是因为他这样的心态，才能写出那样就是放荡不羁的诗词来。 对， 真的是， 李白真的是越读越喜欢。 对，其实他挺任性的，我觉得他这个人的。 那李白可是一个任性了得。所以珊珊今天给我们分享的故事是什么呢？简单的介绍一下呗。 小王子啊， 我很喜欢这个， 我也很喜欢小王子。我觉得就是小王子的，就是还蛮中粉的， 是 吧？但是我特别特别苦恼的事情在于，比如我特别喜欢开车的时候听东西嘛，我就是比如说会买一些电子书什么的，但是因为我的车隔音不好，你知道吗？ 所以放得很大声就变成了， 放很大声有时候会听不到，对，然后有的时候我就会开着开着车，因为就是其他的会被噪音干扰，就很走神，我就很苦恼。所以我在想，所以有没有什么扩音设备可以把那个声音调得更大一些？ 可以戴耳机。 直播间的朋友们也帮珊珊想想办法。 是的。 但是你知道，就是小王子这个，我有的时候会在想，如果我有小孩，然后在他小的时候，比如说七八岁或者十岁左右读小王子，他会不会读得很难过？ 会， 就是因为我记得我读小王子的时候，就是读到后来就真的是整个人都胸都很闷，然后我就觉得 很不开心，是不是？ 其实小王子不是给孩子的故事， 不是给孩子的故事， 它是一个典型的是成人写给成人的故事。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就是好的儿童文学和好的童话都是写给所有岁数的人。 对，是的。 然后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领悟。 对， 但是小王子真的会让我觉得，就是如果一个小孩看到的话，他或许会更难过。因为他理解的那个就是那个东西，他可能因为很多就是很多童话和小孩子的故事啊，是不讲死这件事情， 对，他们是圆满的结局， 对不对？但是小王子就不是。所以我还蛮期待。 我今天节选的是一个片段啦， 好， 就是节选的他跟玫瑰花的故事。 我很喜欢那一段， 也是跟爱情有关。你看大家真的是充满爱的主持人呢。大家有看过小王子的吗？你们比较喜欢小王子里面的哪个形象呢？就比如说蛇，比如说飞行员，比如说 狐狸， 对，狐狸，再比如说前六个星球的人，你更喜欢哪一段故事？然后也可以跟我们进行分享，好不好？因为小王子这个故事， 说了说我们需要正能量 啊。 其实小王子里面满满的是正能量， 是 的，对的，对的。号召我们就是有这个童心有初心的感觉， 要有爱， 是不是？ 对不对？ 对，下一段我觉得还是在休息之后，我先来讲小王子的这个故事，然后还是请星宇来分享一个故事， 对， 好不好？ 好吧， 星宇加油， 星宇加油。 对，就今天这个沙哑的声音有一点不是很适合。 但你今天沙哑的声音真的非常有磁性。 你知道我就昨天在那里，我就一直跟他们说，我现在这个沙哑的声音很适合唱什么歌。 唱什么歌？会唱歌。 是谁在敲打我窗？ 很棒啊。 有没有觉得这种沙哑的声音，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么多歌星他们说话的时候都是哑声了。真的可能有关系， 就故意把自己的嗓子给唱哭了，是吗？ 这个不知道，隔行如隔山。 okay. 然后这个时间呢，我想再问星宇最后一个问题。 好， 你觉得我们小孩儿故事对于小朋友来说意味着什么？然后成人在什么情况下也需要故事呢？ 我是要下一时段回答你，还是现在？ 都行。 我简单说一下，我觉得 你有一分半。 好，故事对于孩子来说是他认知社会的一个重要工具。因为咱们成人跟他讲很多大道理他是听不懂的，但是故事是很容易可以把一个人带入情境的。而故事对于成年人来说其实更多的是关照内心的一个通道。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遇到了很多人力无法抗，或者说很多难以僭越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在故事当中会寻找到共鸣感，我们在故事当中会寻找到原来我不是世界上最惨的那个人，或者是我不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那个人。对， 这是故事的意义，是不是？ 我个人觉得是这样。 好的。 而且不仅仅是这样的情感意义，其实亚里就是那个柏拉图在很早很早的时候，他就说过一句话，就说

大家好，我现在就是在开始酝酿情感，觉得我就像一朵玫瑰花，但是不应该像小王子的玫瑰花那么娇嫩作的这样一朵玫瑰花，珊珊。 大家好，我是刚刚已经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被他们已经定义为了第三名，也就是最后一名，但我不甘心会在这一轮争取一下的水水。 大家好，我是声音哑掉了，然后还误解了今天山水故事会主题的心语。 对不起心语，真的， 对不起， 我用手指给你跪一下，跪。 不，我要真的。 我到现在还在回想起心语告诉我说我准备了一个桂林的故事。这我给你推荐另外一个桂林的故事，我想 太实在，有的时候会受伤。 Okay,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就是直接进入到的就是珊珊讲故事的这个部分。 耶，小王子， 好好 啊，那在珊珊讲故事之前呢，还是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好不好？ 好，我们要再次提醒大家，在我念这段的时候，你酝酿一下情绪， 好的， 好不好？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那首先呢，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同时呢，大家还可以通过两个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分别是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还有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记得要点击关注哦。好，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酝酿自己的情绪，把我们的心态调整到一个非常安静的环境当中，一起来听吴珊珊带来这一段小王子的节选。 关键是我不安静了，知道吗？我需要大家给我鼓励，好不好？ 好， 我觉得我的性格有点像就是那个玫瑰花，有点太 作了， 是不是啊？ 没事儿没事儿，大家鼓励一下珊珊好不好？ 需要鼓励， 给珊珊加油， 快点给我鼓励， 珊珊加油。 这个故事呢， 需要跑100米吗？请问就讲个故事。 对啊，需要鼓励啊，加油加油加油。 好， 好吧，来了啊。我要从刚开始的时候他发现这朵玫瑰花，一直到玫瑰花跟他告别，然后中间可以节省一些片段，好不好？来吧，怎么还没有人给我鼓励？ 我们有延迟。 你们鼓励不够，为什么还没有人给我鼓励呀？你们不给我鼓励，我就讲不下去。 我写一个吧。 我是不是很像那个玫瑰花啊？ 很像玫瑰花。 好的， 需要 别 的观众， 谢谢谢谢谢谢，我别走， 我别走， 我可以开始了。来垫一点，好怕开始的时候就空播。 其实大哥也说哈哈，666666， 好。 樱桃也说 Hello， 大家好。 可以把灯关上吗，导播？导播可以把灯关上吗？ 氢氧化钠也说， 把大灯关上可以吗？ 加油。 我觉得我事儿好多。我讲个故事，因为我觉得讲故事很想就是把灯关上， 可以， 就有一种那个现在水水是我的孩子， 哇， 太黑了，面光开一下，导播老师， 我们都变成了三个阴影， 面光，就是我要我的脸是亮，可以 ，OK， 半， 好， 半，我看一眼，好，一是亮的吧，二是亮的吧，四是亮的吧，然后整个， 好， 这样吧，这样好不好？ 好， 行，大家现在如果在家的话，请你们关上灯，好，咱们脸都是亮的，对不对 ？OK 了 ，OK 了，来吧。小王子和玫瑰花的故事。在小王子的星球上，过去一直都生长着一些只有一层花瓣的很简单的花。这些花非常小，一点儿也不占地方，从来也不会去打搅任何人。它们早晨在草丛中开放，晚上就凋谢了。不知从哪里来了一颗种子，忽然一天这种子发了芽，小王子特别仔细地监视着这颗与众不同的小苗，这玩意儿说不定是一种新的猴面包树呢。但是这小苗不久就不再长了，而且开始孕育着一个花朵，看到在这棵苗上长出了一个很大很大的花蕾，小王子感觉到从这个花苞中一定会出现一个奇迹。然而这朵花藏在他那绿茵茵的房间中，用了很长的时间打扮自己。他精心选择着他将来的颜色，慢慢腾腾地装饰着，一片片地搭配着他的花瓣。他不愿像虞美人那样一出世就满脸皱纹，他要让自己带着光艳夺目的丽姿来到世间。是的，他是非常爱俏的。他用好些好些日子天仙般的梳妆打扮，然后在一天的早晨， 恰巧在太阳升起的时候，它开放了。他已经精细地做了那么长的准备工作，却打着哈欠说道：我刚刚睡醒，真对不起，瞧我的头发还是乱蓬蓬的。小王子这时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爱慕心情，你是多么美丽呀。花儿悠然自得地说：是吧，我是与太阳同时出生的， 像不像我平时的样子？是不是很像珊珊本人？ 小王子看出了这花儿不太谦虚，可是他确实丽姿动人。花儿随后又说道：现在该是吃早点的时候了吧，请你也想着给我准备一点。小王子很有些不好意思，于是就拿着喷壶打来了一壶清清的凉水浇灌着花儿。于是就这样，这朵花就以他那有点敏感多疑的虚荣心折磨着小王子。例如很多很多，我觉得小王子这朵花折磨小王子的故事我们就不要再一个一个讲了，无非就是他说什么我有很多，我有四根刺，我不怕老虎，再比如说我怕穿堂风等等等等，他用了很多方式去折磨小王子。所以说尽管小王子本来诚心诚意地喜欢这朵花，可是这一来却使他马上对他产生了怀疑。小王子对一些无关紧要的话看得太认真了，结果使自己很苦恼。有一天他告诉我说：我不该听信他的话，绝不该听信那些花的话，看看花，闻闻它就得了。我的那朵花使我的星球芳香四溢，可我不会享受它。关于老虎爪子的事儿，本应该使我产生同情，却反而使我恼火。他还告诉我说，我那时什么也不懂，我应该根据他的行为而不是根据他的话来判断他。他使我的生活芬芳多彩，我真不该离开他跑出来。我本应该猜出在他那令人爱怜的花招后面所隐藏的温情。花是多么自相矛盾啊，我当时太年轻了，还不懂得爱他。小王子就这样离开了花儿。我看到了小王子离开花儿的时候的那段对话。小王子把还剩下的最后几棵猴面包树苗全拔了，他有点忧伤，他以为他再也不会回来了。这天这些家常活使他感到特别亲切。当他最后一次浇花儿的时候，准备把它好好的珍藏起来，他发觉自己要哭出来。再见了，他对花儿说道。可是花儿没有回答他。再见了，他又说了一遍。花儿咳嗽一声，但并不是由于感冒。他终于对他说道：我方才真蠢，请你原谅我，希望你能幸福。花儿对他毫不抱怨，他感到很惊讶。他举着罩子不知所措地伫立在那里，他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温柔恬静。的确我爱你，花儿对他说道，但由于我的过错你一点也没有理会，这丝毫不重要。不过你和我一样的蠢，希望你今后能幸福。把罩子放在一边吧，我用不着它了，我并没有那么怕风。结束了。 好棒好棒， 还是就是我觉得其实小王子和花儿的这个故事有些就是他那个对话刻画的特别特别的完整。 那我们要把灯打开吗？ 可以开灯了，可以开灯了。导播老师怎么着，你很怕黑是吗？ 没有，因为刚刚你刚开始说的时候，心想花儿就说是要讲鬼故事。 不是讲鬼故事啊， 氛围好一点。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灯黑的时候特别容易听故事，包括你看，就是小王子和这朵玫瑰花，他最开始的时候有很多这种各种各样的小情绪，推来拉去的小情绪，但是其实好像最后的结局更加感人。 比如说小王子离开了自己的星球，在别的星球上看到了五千株一样的花，他最开始是非常失落的，心想我为什么会那么喜欢我的那朵玫瑰花呢？ 是的。 但是他最后有这么一段话，小王子对他那五千株玫瑰说，来这儿，你是小王子哦，现在婶婶是小王子，为什么他看过了五千株，明明发现了很多一样的花之后，最后还是发现我自己是最爱他的呢？ 他单独一朵就比你们全体更重要，因为它是我浇灌的，因为它是我放在花罩中的，因为它是我用屏风保护起来的，因为它身上的毛虫是我除灭的，因为我倾听过它的怨爱与自诩，甚至有时我倾听它的沉默，因为它是我的玫瑰。之后小王子以生命完成了对玫瑰花的爱，也向世人展示了爱的真谛，即爱是信，爱是责任。 我觉得珊珊都要哭了的感觉。 还好 有吗？ 但是其实我就是觉得小王子和玫瑰的这段爱情就是很多我们小时候不懂事的那些爱情， 其实现在很多人成人之间的爱情也是这种状态， 对吧？ 其实就是 no 作 no 带了， no 作 no 带， 真的 no 作 no 带。我觉得 就是珍惜缘分这个事情，不见得每个人都能理解到位是什么意思， 是吧？ 是的。在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怎么回事？你们鼓励了我，我讲完了，然后你们就沉默了， 大家都听哭了， 这样我很尴尬。 大家都在哭了， 听完之后什么感受？ 时间去感动一下， 好， 好不好？ 现在请你们把纸巾收好，然后开始 放下小桌板， 给我鼓励啊！ 好，那接下来就要给你投票了，是吗？ 对， 我真的，我是不是就很多姑娘都跟我一样，就蛮像这朵玫瑰花的那种，就特别喜欢作，就喜欢这个男生对你嘘寒问暖，给你带个风罩子，生怕自己就吹着了，其实自己根本就不怕风，这种感觉。 其实是人很缺乏安全感，我觉得其实男人女人都一样，都很缺乏安全感。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小王子，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玫瑰花。 但其实我觉得，如果是回到故事本身这样的一个角度，因为今天早上我们是山水故事会嘛， 是的， 我们在讲故事的同时，其实也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故事的信息或者是看法。 对的。 其实小王子这个故事之所以打动我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作者在写的时候，他的角度和他看世界的方法真的就是一个小王子。 是的。 就他说 小王子 是有傲气在里面， 让你觉得不是你看世界的方法， 对， 所以经常能刺到你，有没有？ 包括他当时要画那种各种各样的画呀， 对， 你会觉得哦，好可爱呀，这个更思维的角度跟我完全不一样。 包括他说仪式感的那一段， 哪一段？ 就是有一个仪式感的，就是玫瑰吧， 对， 就是玫瑰。他说就是比如说，如果你随时都要来看我，我就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来，我没有办法准备。 对， 但比如说你说你下午4点要来看我，从2点我就开始打扮，然后从3点我就开始焦急，就开始开心，然后这个就是所谓的仪式感。 对， 就当我4点看到你的那个瞬间，我就会觉得非常开心。 小王子这部书是不是的确？ 其实小王子本人都还蛮作的，我觉得他本人其实也蛮作的， 也蛮作的，是不是？到处出去溜达。青花娜发言了，青花娜说这个节目好给力，请问为什么不评价我的故事呢？ 给力里面包括了你的故事。 为什么评价这个节目呢？真的是生气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酝酿一下感情，请心雨给我们带来他的故事。 哎呦，我觉得在小王子之后，我要给你们讲一个小马过河，是不是感觉这个氛围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呢？ 没有， 差不多。 小马过河其实带来的是我们中国民间的那种传统的智慧。 你这个梗拽得很好。 那今天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是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是不是？ 对 啊，那心雨想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第二个故事呢？ 他都说了呀，小马 真的小马过河吗？ 这个主要是因为今天就由于某些原因，所以对主题的理解有点偏差，但前面水水讲了张爱玲的爱，然后我讲了一个山水故事，然后珊珊又讲了一个小王子，也是关于爱的。 你不要再说了，你再说下去就好像今天整期节目你 都 是被陷害一样。 我就觉得下次考虑一下这个时段，我要不要那个在家带个孩子，或者是出去逛个街买个菜之类的。对， 要常来了。 好，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最近研究儿童故事比较多 嘛、嗯、咱们都已经讲了这么多成人的话题，成人世界的故事，我们现在跟大家一起在最后用一点点时间回到孩子的状态，把自己放得很轻松，把大脑全部都清空、嗯、然后来听一个小马过河，这个你一定是听过很熟悉的，但是再次去听的话，相信在这个年龄段的你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的故事。 这也是为什么我非常期待今天心语讲故事的原因。 为什么？ 就是 你抱着那个考拉真的很像个孩子，你知道吗？现在 这是我儿子的二号。 那我要是考，我觉得考拉很好抱，你给我。因为 说实话，我觉得心语自从有了孩子以后，他、嗯、讲故事的功力真的是大增， 大。 所以我特别想 好期待哦。 嗯， 好吧，那我就很正式，但是还是因为嗓音的原因，所以我会稍微的温柔一点。 没问题， 好的，没问题。 嗯，嗯， 需要关灯吗？ 嗯， 需要。 这个儿童故事就算了。对， 小孩会害怕。 嗯，小马过河。小马和他的妈妈住在绿草茵茵的十分美丽的小河边，除了妈妈过河给对岸送粮食的时候，他总是跟随在妈妈的身边寸步不离，他过得很快乐，时光飞一样的就过去了。有一天，妈妈把小马叫到身边说，小马，你已经长大了，可以帮妈妈做点事儿吗？今天啊，你去把这袋麦子送到河对面的村子里去吧。小马非常高兴的就答应了，他驮起粮食飞快的来到小河边，可是河上没有桥，只能自己趟着过去。但是小马从来没有过过河，他不知道河水到底有多深。犹豫中的小马一抬头就看见了在不远处正在吃青草的牛伯伯，小马赶快就跑过去问牛伯伯，你知道那河水深不深呀？牛伯伯挺起他高大的身体笑着说，不深不深，水才到我的小腿。小马一听很高兴的就跑回去，正准备迈脚的时候，忽然听到了一个细小的声音说，小马小马，别过河别过河，那河水可深了。小马低头一看，原来是小松鼠。小松鼠翘着它漂亮的尾巴，睁着圆圆的眼睛，很认真地说，前两天我的一个伙伴一不小心就掉到河里去了，河水就把它给卷走了。小马一听没了主意，马妈妈老远就看着小马垂头丧气的驮着粮食回来了，想到他一定是遇到了什么困难，于是问小马，小马就哭着把牛伯伯和小松鼠的话都告诉了妈妈。妈妈安慰小马说，没关系，咱们一起去看看吧。小马和妈妈又一次来到了小河边，妈妈这回让小马自己去试一试这个河水的深浅。小马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地趟过了河。哦，他明白了，河水既没有牛伯伯说的那么浅，也没有小松鼠说的那么深，所有的事啊，都只有自己亲身去尝试之后才能知道。我的故事就讲完了，各位小朋友们， 谢谢姐 姐。妈妈遇到了一个问题， 怎么了宝宝？ 我不知道直播间我是不是应该让着水水小朋友，他有时候会欺负我，我今年明明才3岁，他今天说我29岁。妈妈，但是牛伯伯告诉我说这种时候要打他，但是蚂蚁说应该让让他。 就是、 听蚂蚁的，为什么每只蚂蚁都有眼睛鼻子。 嗯， 每 只蚂蚁都什么词儿？ 都有眼睛鼻子。 都有眼睛鼻子是吗？ 嗯，前两天我的那个小朋友们给我， 首先等一下心语、嗯、首先真的是讲得很棒， 很棒很棒。 你是在 需要， 你是在称赞我吗？ 我是在称赞， 所以我就理所当然了成为了第一名，对 不 对？ 不第一名是我，排名归排名， 好的吧， 咱们一码归一码。 来，两个毫不谦让的主持人，嘉宾真的讲得很棒。嘉宾说：“那我是不是第一名呢？”两个主持人同时说：“不不不不不。” 好，那我们的节目其实进入到了最后的一个阶段， 尾声的阶段， 就是、希望大家要投票 啊，可以投票吗？ 现在呢，是这样的啊。就是珊珊呢是一号，好不好？ 好的， 你举个 好照。我是一号，我是一号一、嗯。 然后呢，心雨是二号，嗯，好不好？嗯。然后我是三号， 你是第三名。 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是三号，我只有当大家打了三以后才是第三名，好吧？ 不是开场就说了你是第三名吗？ 然后现在呢，大家就是你认为谁是第一名呢？你就打出那个号码，好不好？好， 打出二 啊！好， 多多多多多多多多。 就是珊珊是一号，心雨是二号， 二号 我是三号。 是的，我是一号。 那我们在大家开始投票的时候呢，也是彼此的，就是说一说今天的感觉，然后把手上的这张必须要给到另外两个人其中一位的票，要送出去，好 不 好？不 好意思，实在不好意思。实在不好意思， 不是说大家同意打一，可以打二和三的， 实在不好意思， 可以打二和三的。 哎呀呀，大家怎么这样？搞得人家好害羞啊！真的， 天哪，珊珊的粉丝真是太多了。 对啊， 云水同样作为主持人。你的尊严在哪里？ 没有啊。 没有吗？ 尊严是啥？ 没有，我觉得首先是因为我比较讨巧，我的故事大家比较就是 喜欢， 成人比较喜欢， 对不对？ 主要是关灯， 我关灯是不是 啊？有氛围， 大家听得认真。然后 哇，大家真的好喜欢珊珊的这个故事。 对呀，我该怎么答谢你们呢？ 但珊珊其实看似这么多亿，也就是四五个人重复在打。 你仔细看都有谁？你仔细看都有谁？ 全都是认识的，是吗？ 大概五六个的。 有的五六个是有的，是有的。 哎呀，家在东北，你回去，你家在东北，你就在家待着，好不好？你不要到北京来， 不要在这恐吓我们的观众朋友了。好不容易有人打一个三，但是我是想问一下，就是大家有没有觉得心雨也说的不错呢？ 心雨今天的嗓子不太适合，主要是对题目理解有点问题。 家在东北和这个男神杠上了，说你看直播间出现了无数的三和一，其实就是俩人。 才不是呢，打一的还是很多的，打三的的确只有家在东北一位朋友。我是个很较真儿的人，对不对？ 好好好， 但是我想请教心雨一个问题，比如说我听你读小马过河的时候，我每次特别喜欢听你分饰角色。 今天如果要是嗓子状态好的话，应该会更惟妙惟肖一点。 对，可不可以告诉我，就是分饰角色怎么分饰啊？就是刚才我读的时候，很希望把小王子和玫瑰花区分开来，但是我觉得好像区分的不是很明显。 这个东西其实它有点类似于像我们影视剧的配音，就是我们把握角色的时候，你要去把握他的心理和他的形象，就比如他的形象会有高矮、胖瘦、大小，心理呢年龄也会有老中青不一样的段位，段位，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要想要把你的语言台词塑造得很好的话，首先你要把握的是这个人物心理的定位。就比如说玫瑰花，它本身它就是一个很娇弱，然后呢又很作，然后又很渴望得到关注，但是又害怕失去的那么一种心理的感受。所以如果要是我塑造它的语言的话，可能我说话的感觉就比较像模仿，比如说像靠的一点那个，比如说我们找原型的话，靠一点像林志玲姐姐的状态， 稍微绿茶一点， 对，稍微绿茶一点。然后如果是小王子的话呢，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自己很高傲，内心当中自己永远都是有一种气在里面，气场在里面，但是他又确实是他的眼睛很单纯看世界的人，所以就有点像其实 金城武的感觉 就理解的像狮子座。可能我觉得可能我对他的感受第一感觉像狮子座的人，就是很纯很直，然后很霸气，就那种纯真一点的感觉。 明白。比如说刚才玫瑰花上那句话，什么你看我是和太阳同时升起的，如果是你来表现的话，你会怎么表现呢？ 你看我是和太阳同时升起的。 我想打你。 就夸张一点。 有没有那种感觉？ 就是你看配音演员在配音室配音的时候 动作特别大， 他们的动作和那个状态，就比如说我教你一个就是技巧，就是比如说像声音的方向， 对， 就比如说大的东西啊一般是往下说话， 是 吗？ 小的东西一般往上说话。所以为什么牛伯伯就是不不不，就是这种 不要过，对。 然后小的那种比如说 小松鼠， 我是和太阳 一起升起的， 对， 往上走。 明白了，就是大的东西就倾向有点沉稳的那种感觉， 对， 是吧？ 对对对，而且就你一定要动，你知道吗？你分饰角色的时候，你左边是一个角色，你一定要动到右边的感觉。 这个就是有点业余了。 我们就是业余，怎么了？ 对，但是配音演员的表情都很到位。对， 水水说。哎，我们一定要动，看到没有？如果你分饰角色的时候，就从左边动到右边，然后对不对，心雨？ 这能表扬呢，你知道吗？ 29个角色来，你试一下。 其实还要动了，要动 要动是吗？其实是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 是很业余的。 是不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我要换一个角色了。 对，会有， 有时候也是那样的感觉，对不对？ 对。 最后咱们再说一句话吧，就为什么大家喜欢听故事呢？我跟你还有星宇为什么喜欢听故事？ 那我先说好了，抛砖引玉。其实我觉得喜欢听故事是因为我们的人生只能有一次。就是我们其实不管你生活再丰富，你都只能有一次这样的顺时间而走的人生。而我们通过故事能够发现无数种可能。 可以回去体验一下还在做宝宝的感觉，是不是？ 对，我就是宝宝。 对。 好， 拜拜。心语， 其实我觉得故事不是只讲给宝宝听的，故事是讲给每一个年龄段的人都可以去听的。但云水那句话我很认同啊，就是我理解他的话是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能经历的事情，精力是有限的，时间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可以在故事当中看到了不是自己的人生的事情。我们可以通过故事去看到别人的世界，去看到其他自己人生当中可能没有经历过的事情，这是一种对自己丰富自我的一个很好的一种方式。 好，谢谢心语用更多的语言把我的话重复了一遍。 Yeah. 好，然后在我说为什么喜欢听故事之前呢，我要跟家在东北对话一下。首先呢，今天出来了很多新的朋友， 不要和人家对话 了。然后呢，这些朋友呢，你们没点关注，抓紧时间点关注。家在东北竟然说两个美女要让一下帅哥，这是什么价值观，对不对？男女是平等的吗？我已经很客气了，对不对？ 云水，你要让一下我们。 我今天呢， 但是 家 在东北如果点了关注， 要给心语了。 好的，我要给心语， 对不对？ 啊， 天 哪！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互评的第一名， 就因为我是嘉宾，所以这样 对 我， 对 吗？ 对的，对的。你看两个主持人多敷衍，快拿去，快拿去。最后呢，特别隆重的邀请家在东北关注我们的直播间。